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六章冰霜圣诞节第五十八集。 坐下吃圣诞午餐时，每个人都穿着新毛衣，除了芙蓉和维斯莱夫人自己。维斯莱夫人似乎不愿在芙蓉身上浪费一件。维斯莱夫人戴着一顶崭新的女巫帽，夜空一样的深蓝底色上闪烁着小星星般的钻石，还有一串夺目的金项链。 弗雷德和乔治送给我的，漂亮吧？ 我们越来越感激你了，妈妈。现在我们自己洗袜子了。 乔治说，一边潇洒地一挥手。 要防风草根吗，莱姆斯？ 哈利，你头上有一条蛆。 金妮快活地说，隔着桌子欠身帮他拿掉了。哈利感到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，但与那条蛆无关。 啊，好恶心。 芙蓉说，做作地哆嗦了一下。 可不。 罗恩说。 要肉卤吗，芙蓉？ 他急于献殷勤，把肉卤盘碰飞了。比尔一挥魔杖，肉卤升到空中，顺从地落回盘里。 你跟那个唐克斯一样笨。 芙蓉亲了一下比尔之后对罗恩说， 他总是打翻。 我邀请了亲爱的唐克斯。 维斯莱夫人重重地放下胡萝卜，瞪着芙蓉说， 可他不肯来。你最近跟他谈过吗，莱姆斯？ 没有，我跟谁都没有多少联系。但唐克斯要回他自己的家，是不是？ 维斯莱夫人说， 也许吧。我感觉他是打算一个人过圣诞节。 他恼火地看了卢平一眼，好像他摊到芙蓉而不是唐克斯的儿媳全是卢平的错。哈利旺旺正用他自己的叉子为比尔吃火鸡的芙蓉，感到维斯莱夫人早就输定了。但他想起了关于唐克斯的一个问题，觉得问卢平是最合适的。卢平对守护神无所不知。 唐克斯的守护神变了，斯内普说的。我不知道会有这种事。守护神为什么会变呢？ 卢平不慌不忙地嚼着火鸡，咽下之后缓缓地说道。 有时遭到大的打击，感情巨变。 他看上去很大，有四条腿。 哈利说。突然他闪过一个念头，压低声音说， 不会是 亚瑟？ 维斯莱夫人突然叫道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手捂着心口，瞪着厨房窗外。 亚瑟，是珀西。 什么？ 维斯莱先是回过头，大家都立刻望着窗外。金妮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，果然是珀西·维斯莱，正踏着院中的积雪大步走来，粗犷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人。 亚瑟，他是跟部长一起来的。 果然如此，哈利在预言家日报上见过的那人正跟在珀西后面。他有一点跛，长而厚密的灰发和黑斗篷上落了片片白雪。大家谁也没来得及说话，维斯莱夫妇刚交换了一个吃惊的眼神，后门就开了，珀西站在了门口。一阵难堪的沉默，珀西生硬地说， 圣诞快乐，妈妈。 哦，珀西。 维斯莱夫人叫着扑到了他怀里。鲁福斯·斯克林杰在门口停了下来，他拄着拐杖，微笑地看着这感人的一幕。 打扰了，请原谅， 他说。这时维斯莱夫人已转向他，笑吟吟地擦着眼睛。 珀西和我在附近办事，您知道，他忍不住要来看看你们。 但珀西并没有跟其他人打招呼的意思，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显得很不自然，目光越过众人的头顶。维斯莱先生、弗雷德和乔治都板着面孔看着他。 请进，坐吧，部长。 维斯莱夫人慌乱地说，一边扶正自己的帽子。 吃一点莴苣， 或补丁，我是说…… 不用不用，亲爱的茉莉。 斯克林杰说。哈利猜想他在进屋前向珀西打听了维斯莱夫人的名字。 我不想打扰，要不是珀西这么想见你们，我也不会来。 哦，珀西。 维斯莱夫人含泪叫道，踮起脚尖去亲珀西。 我们只待五分钟，我到院子里走走，你们跟珀西多聊一会儿。不不，我真的不想打扰你们。如果有人愿意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可爱的花园。啊，那个小伙子吃完了，你陪我散散步可以吗？ 餐桌旁的气氛明显变了，大家的目光从斯克林杰转移到了哈利身上。似乎没人相信斯克林杰不知道哈利的名字，也没人觉得哈利被选中陪部长到花园散步很自然，因为金妮、芙蓉和乔治的盘子也都空了。 好啊， 哈利打破沉默说道，他没有上当。斯克林杰说是在附近办事，珀西想来看看家人，但这才是他们来的真正原因，为了斯克林杰能跟哈利单独谈话。 没事。 经过卢平身边时，他小声说，因为他看到卢平正要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没事。 看到维斯莱先生张嘴要说话，他又加了一句， 太好了。 斯克林杰向后退去，让哈利先走出门外。 我们就在花园里转转，然后我和珀西就走，继续吧各位。 哈利穿过院子，朝杂草丛生、覆盖着白雪的维斯莱家花园走去。斯克林杰一跛一跛地走在旁边。哈利知道，他曾是奥罗办公室主任，他看上去很结实，身经百战，跟戴着圆礼帽、大腹便便的福吉大不一样。 很漂亮， 斯克林杰说。他在花园篱笆前停下来，望着落满积雪的草坪和辨认不出的植物。 很漂亮。 哈利没说话，他感觉到斯克林杰在观察他。 我早就想见见你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斯克林杰说。 你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哈利诚实地说。 哦，是的，早就想了。但邓布利多很护着你。 斯克林杰说。 当然，这很自然，很自然。在你经历了那些之后，尤其是布里发生的事。 他想等哈利说些什么，但哈利没有理睬，于是他又说道， 我上任之后一直希望有机会跟你谈谈，但是被邓布利多阻止了。我说过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哈利还是一言不发，等待着。 传闻沸沸扬扬， 斯克林杰说。 当然，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传得多么走样。传说有一个预言，说你是救世之星。 哈利想，话题现在接近斯克林杰的来意了。 我想邓布利多跟你谈过这些事情吧。